想永远留在这架巴士的上面。 2008年7月30日晚上8点多，加拿大一条公路的灰狗巴士上面传来狂魔李伟光单调而心寒的声线。之后他形容给警方听，凶手其实是另有其人。 我听到有把声在我耳仔边跟我说， 快啲去杀死你隔篱嗰个老人啦！佢系外星人嚟噶，你唔杀佢，佢会杀死你其他人噶。快快啲喐手啦！快啲喐手啦！ 最终，李伟光唔单止大开杀戒，将身边嘅男乘客阿添斩到血肉模糊，仲将佢嘅头割落嚟。甚至用刀切佢身上嘅肉，即场喺巴士上试食，将部分器官袋喺自己衫袋里面，凶残血腥嘅程度令人咋舌。 咁我唔系被逼杀咗佢咯？ 听佢咁嘅讲法咧，即系真凶唔系佢，系一把神的聲音， 喂，又是那些很 神叫他做的， 很典型，很典型，所以很典型地，那些精神病患者就是會聽到一些聲音，聽到一個有個某個命令嗌他做某些事， 好像上次 成日都係咁講呢啲 斬女朋友嗰的士司機咧，咪話突然間見到佢係一隻大灰熊咁咯，即係任何嘅即係視聽嘅感覺都係佢個人的。 但係呢啲講係咁講嘅啫，係咪即係真係有咁嘅諗法，或者真係出現一個咁嘅所謂聲音呢、這個得佢知嘅啫？ 係純粹係咪 分辨佢係咪講大話 咧？係咯，會唔會叻到佢已經一早諗定呢一個？ 所以講一句嗰時，突然間諗起套戲喎，即係嗰套卡通片戲喎，即係動畫戲咧，就有啲人咧專登整亂社會咧，就定時定候咧打啲針啊，落啲人即係動物啦、啊、嗰套戲。 我成日都有講。 咁啊，即係令到佢咧，即係行凶啊！咁其實佢本身真係可能係被害者嚟嘅。 好多㗎，而家呢，如果你講陰謀論咧，即係陰謀論啲説法好多㗎，即係政府係不斷都諗方法去害人㗎。就最大嘅原因就係你頭先講話個地球嘅人口太多啦。要咁多嚟做咩？要滅絕多些先冇用嘅就 cut 緊啲啦，留翻啲有用嘅人啦。成日都有呢咁嘅計劃嘅。即係呢啲啊，詳細我哋再講，邊度開個音樂節目啊？真係嚇， 呢啲好吸引人嘅。 講一世都得㗎，呢啲係啊，因為永遠冇答案嘅，你講一世。 任你講嘅啫，咁但肯定咧就係即係呢一個李偉光啦。其實佢當年就40歲啦，咁佢 一個中年人， 中年嘅一個移民啦。咁佢移民咗去呢一個加拿大咧，就係5、6年嘅啫，5年嘅時間。 冇錯，佢係2001年咧移民去加拿大嘅。 啊，都7年喎。 由邊度去移民？ 佢係中國，佢本身咧啊，佢其實係有學歷㗎，佢唔係一個即係冇知識啊、低學歷嘅人士嘅。佢本身喺武漢大學嗰度咧係讀呢個電腦㗎。讀電腦，然之後跟住喺知識分子啊。佢1994至1998年咧，佢直情喺北京咧係即係做緊呢個電腦公司，做一個軟件工程師㗎嚇。即係我唔知佢做到幾高級，但係起碼佢係有一個專業喺度㗎。佢係即係跟住佢，於是乎亦都有錢，亦都有能力啦，或者係可以申請移民。喺2001年嘅時候，佢就申請移民咧，就去咗加拿大。咁直至到2006年咧，佢就正式成為加拿大公民啦。即係經過咗一段時間，做咗呢、這個嚇、 即係真係做咗公民就兩年。 係啦，2年到。咁但係佢其實移民咗過去好耐啦。 佢同老婆一齊移民嘅喎。 冇錯，兩個人。咁佢點解會選擇移民咧？我哋嘅資料就冇提到。咁但係因為佢本身喺大陸嘅時候咧，其實佢有份好工啦嚇，喺電腦做軟件係即係當時得令嘅工作嚟㗎，係嘛？就算你唔係最 top 嗰啲，應該都不愁工作，亦都可能。個待遇不足㗎嚇，咁但係佢就選擇咗移民去加拿大。個問題就係佢移民到加拿大之後，佢能唔能夠做翻佢嘅本行咧？ 嗱，佢做乜嘢咧？2002到2004年之間咧空白嘅，大家唔知佢做過乜。但係2004年10月咧開始咧就有 record 啦，就話原來佢喺一間嘅教堂嗰度咧 就是做夜班管理員， 嗯， 應該跟電腦沒關了， 啊，基本上呢，就即係經過我請他的牧師所講，就其實話啊呢個李偉光呢都是很 helpful 的人，亦都係好善良的，即係你叫他做咩呢他都會做，他亦都好像很開心得到呢份工，因為剛才講過啦，有幾年即係好像空白了，是不是其實他完全即係揾唔到相關的工作或者其他工作呢？咁所以他得到呢一份即係喺教堂做的一個工作的時候呢，他係表現得很雀躍，好開心。 但是他做了半年就冇做了喎。 係。 好啦，跟住05年呢接住落嚟咧，佢就去咗間食品廠嗰度咧，就係做呢一個司機，即係開車嘅嚇。咁跟住咧， 亦都係同佢以前做嘅工作毫無關係啦。 係啊，全部都係啲比較 唔係一個專業嘅工作， 低層次啲嘅工作啦。咁同埋佢就係做呢一即係一啲教會人士去介紹嘅。跟住咧，佢就原來咧喺06年嘅時候咧，佢就冇同阿太太一齊住嘅，就搬咗去呢個 Edmonton 嗰度住。咁點解又無端端冇一齊住呢？ 因為佢就要揾另外一啲工啦，可能佢覺得喺佢自己住開嘅地方嗰度就冇辦法有啲工作，佢希望去第二個城市可能揾到啲工，但其實佢最後都揾唔到啲咩佢即係啱佢嘅工作，我相信，因為佢都係揾到一啲喺譬如喺 Walmart 嗰度做一啲即係理貨員啊， 做 個 麥當勞添啊，據聞 係麥當勞等等， 好似都係 好臨時性質嘅工作咯， 係咯，同埋不斷轉工喎， 即係為咗揾食咁啊，有咩做咩先啦嗰啲啦咁啊。 咁喺事發前咧，佢又做乜嘅咧？就係、是。都做了成年的了，就在一間派報紙的公司，sorry 不是派報紙，是發行報紙的公司，即是這個報刊，報刊，他就是報刊的發行公司，他就負責送報紙的，就同埋同時間在麥當勞做嘢嘅，他就周圍去送報紙啦，那個老闆就話他咧係一個點嘅人咧，佢係嗰啲咧永遠不會遲到啦。永遠盡忠職守嗰啲啦，即係應該老闆好 like 嗰啲員工， 即係好盡責嗰啲啦。 即係你唔有佢幫手，你唔會擔心佢啊會唔會突然間吞撲啊嗰啲咁樣嘅。 咁嗱，呢啲工作應該就唔難揾啦。如果佢有咁嘅性格，即係俾人咁嘅感覺嘅話，即係要揾到呢類嘅工作就唔難啦。但係咧，就似乎佢一路嗱，佢由2001年去到加拿大，去到即係案發嘅時候，2008年呢七年。都好像沒什麼機會聽到他可以做他的老本行，即是關於電腦的工作。沒 做電腦的，是啊。 那對於一個即中年人，即是曾經都有一份不錯的工的工作，也是一個專業的工作來說，七年都沒辦法即回歸他的本行，其實都應該會是一個挺失落的心情。 是啊，還有沒有 小朋友？ 未有小朋友 的。補充一點先，剛才不是說他在一間報館，即是那裡發行公司就送報紙的，其實原來呢他突然間他又沒有做，即是做了即係大，我諗九個月到啦，佢又冇做嘅，跟住咧佢就無端端又走咗去 Walmart 嗰度咧，就做收做收銀啊，做收銀，跟住咧就話佢咧同人哋鬧交，咁咧跟住冇咗份工之後，佢又翻翻去嗰發行公司又派報紙，即係咁輾轉嘅，咁然之後咧佢7月28號咧，即係事發前嘅兩日咧，佢咧就突然間又話唔做啦，又辭職，咁佢同老闆講咩咧？佢就話我要去。這個 Winnipeg 那裡呢是去找工啊，跟我老闆說或者我找第二份工。 Winnipeg 即是他原本住的地方來 說，是就是他在 Edmonton 那裡上班嘛，他就於是乎呢他就是上了這一架的即長途巴士呢，就是去嗰度翻工去揾工啦。 嗱，佢嘅心態都幾強烈嘅。佢喺7月29號嘅晏晝大概6點就上呢啲灰狗巴士嘅，即係訂咗個長途車飛。佢點樣上去咧？嗱，你覺得佢揾份工佢會帶啲咩？佢帶咗起碼有3件嘅行李，即基本上佢係諗住走噶啦。佢直頭打算去離開呢個地方，去第二個地方繼續生活，繼續去揾佢嘅路咯。咁已經唔係第一次喎。佢由佢即係去咗加拿大之後，有幾年空白，唔知道做過乜，跟住又試過搬咗去不同嘅城市去揾工，但係似乎都完全唔係如意啦，完全揾唔到佢想做嘅嘢啦。個人開始好似急躁啦，因為好難做每份工幾個月之後咧，已經唔想做，甚至以前都話佢好聽話，即係會好落力啊，即係好肯做嘅，慢慢開始同人吵啦，同啲同事可能有拗叫啦，似乎佢个心态上面都已经开始觉得佢有少少唔同咗啊，即系转变同埋急咗啦，会唔会？因为都已经成七年嘅时间啦，唔系一段短嘅日子噶啦。 嗱，仲有咧，佢上车之前咧，原来佢中途咧将佢手上嗰部notebook 咧卖咗俾个小朋友。 嗱，卖咗就唔紧要啦，等钱使。佢卖俾人60蚊啫，加拿大纸。 咁唔係邊個同你要喺街度突然間賣嘅嘢？ 唔係喎，一部電腦喎，你賣俾我60蚊加拿大紙，只係3-4百蚊。 超貴唔 work 噶嘛，因為 3-4百蚊港紙， 攞翻去仲要揾人整 啊！ 咪先 傻啦，嗰個僆仔15歲，佢部電腦會熟過你啦。你一攞上手，佢知道 work 唔 work 啦，佢仲知道出入邊係咩 config 咩成啊，好冇問題。即係我覺得佢突然間去賣咗手提電腦俾人係好怪。 因為手提電腦通常都不會賣給人，入面有很多資料你要完全清楚 delete 都需要一時間，它是一個 computer 的 engineer 來的，它是清楚，不是好像你那樣買個電腦給人，其實入面的東西是未洗的，即係佢會好清楚，你就咁洗個 hard disk 係洗唔到，即係佢係熟啊！我意思，我想強調佢係熟呢部電腦嘅人，佢完全知道呢部電腦係會值幾錢，係咪先？佢唔會係求其即係亂嚟賣一部電腦俾人，或者等錢洗而賣部電腦。佢就算幾等錢洗都好咧，我諗佢賣第二樣嘢啦，賣下佢身上邊啲衫啊，或者其他財物啦。佢有三袋行李喎，但係佢賣部電腦，電腦對佢嚟講應該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 我見阿小提反開始 mark 嘢啦， 對現代人啦，係啦。 經過頭先啊，佢頭先做嗰堆嘢咧。都冇乜特別啦，只不過係想去另外一個地方過新生活啫。 買電腦就怪啦， 買電腦可能就諗住。 買電腦嗰個我頭先 mark 低就係一個象徵意義啊，因為點解咧？如果而家撤去係一個電腦人， 不歸路係咪？ 係電腦人啊，啲電腦人我諗佢又唔會帶好龐大嘅電腦嘅一啲嘅嘢喺身嘅，即係最常見就一個 手提電腦咯， 手提電腦咯，即係佢嘅工具啦，即係佢揾食工具，即係好似簡單維修嘅，即係個工具箱咁樣。 但係好似冇靠呢樣嘢，但係好似冇靠呢樣嘢揾食。 咪就象徵問題。 但係對佢嚟講都係一個重要嘅 象徵問題啊嘛，即係我本行突然間咧。即係我帶個腦出街，但係我就得唔得？但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做電腦話咧，好少唔帶一個咧，即係電腦嘅，即係個象徵係我自己身份認同，或者突然間咧嗰個象徵意識度。 同埋你做好多嘢都係靠佢啊嘛。 我突然間可能係去決定去上某條路，嗰條路未必定去揾工啊，即係懷疑係即係不歸路啊，即係突然間即係失落，同埋鬧交咧，即係我好似嗰件嗰個鬧嗰個即係嗰。次鬧交可能好小事，但係嗰次鬧交嘅象徵意義就好大件事，即係咁耐都聽話，突然間卒之鬧交啦。 係啦，因為啲人形容佢係都唔會係 唔會有衝突 鬧事，甚至乎佢亦都冇刑事記錄嗰啲㗎。 同埋咧，就當然咧，我哋未必炒得翻去鬧咩交，但係可能真係好小事鬧交，重大件事。咩叫鬧？即係可能突然間用一字眼唔妥啦，突然間咧可能，好似即係我哋突然間有時。很模糊，突然間聽到某些字眼咧，一掂到個字眼咧，突然間就 好唔中意， 好唔中意，跟住咧就直情咧個係迷迷糊糊就去咗某個狀況。 點解佢又唔係斬個人咧？又 未必，因為未個醖釀同潛藏嘅問題。佢突然間咧，我成日都話啫嘛，人生你好多路咧，就可能唔覺意聽個説話咧變成，即係你可能諗都諗唔到啊！突然間側邊個咧，人哋即係講句説話，你聽到係咪？於是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 咁馬上就咧，即係決定咗一樣嘢。如果假設真係個故事鋪排咧，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諗就係法庭上高律師或者警方去做檢控工作咧，佢唔係想了解嗰個人嘅，佢唔會做好多心理拼圖嘅，佢只要揀啲咧嗱有冇嘅即係相關於嗰件案件有冇即係促成佢即係動機嘅嘢啦，犯動動同埋咧空氣啦個流程個結構啦，即係從咗案情之後咧相關嘅嘢啦，但係佢唔會關心佢真係個人係點樣嘅，佢處境點樣嘅，或者係咧表面上咧法庭上高唔會太過關注嘅嘢，佢突然間鬧咩交，即係好少突然間去到嗰個位啊！佢鬧咩交咧？可唔可以講下當時？可能聽過之後咧，佢都唔即係唔情上庭，因為可能佢即係法庭就咧係好遙遠，要講好耐先知道嗰個關係嘅話咧，佢就決定唔講啦，因為可能啲 咁當然㗎啦，控辯雙方都係講啲對佢哋有利。 即係律師訓練都可能咧，就係揾一啲簡單，即係令到打動法，即係叫法官或者陪審團嗰個邏輯嘅嘢咧，佢先訓練。其他嘢就係咧，我唔係關，我成日都話佢唔係關心個人啊嘛，嗰個人發生咩關鬼事咧？ 所以我哋嘅節目就係做呢樣嘢咯。 佢更加唔會話咩象徵意思，但我咁講象徵意思好緊要㗎。即係突然間我話你個人想死，通常咩象徵意思咧？就佢將中意嘅。送俾人啊嘛， 佢有聽過啦，佢有做呢件事喎。 係聽過依樣嘢就即係我哋即係我以前讀嗰啲嘅 workshop 就係講緊啲嘅自殺點樣防止自殺，其中係判斷佢嘅自殺度個程度去邊度。佢一次突然間打俾你，或者打俾朋友話啦，你可唔可以幫我收養啊？即係邊只貓啊，邊只狗子好中意啊？突然間我依個咧你好中意噶嘛？我依個物品我送埋俾你啦咁樣。其實嗰啲咁嘅嘢就代表佢係放棄生命啊嘛。 喂，咁如果嗱差開少少講，真係要問翻呢件事。如果有一日真係有個好朋友啊，花家姐打電話俾我話佢。喂，佢送了一支麥克給我，哇！即係佢 成個台送俾你啊！ 成個台送俾我，咁我相信佢係負債。如果佢成個台送俾我嘅時候，我就會唔接收嘅。你放心啦，我都會有呢個考慮。咁但係咧，即係講笑啫。但係如果佢即係話送一樣好珍貴嘢俾我，好珍惜嘅嘢俾我，好似頭先所講嘅，我懷疑佢想死喎。 或者係未必想死，我揾個例子啊！我應該答翻你先，就講翻譬如啦，突然間個人咧好重視自己女性身份，佢自己把頭髮去。佢留長頭髮，其實本身都代表佢想決定你一條路咯。 係係係， 即係呢個 重新開始嘅感覺啊嘛。但係即係我真係如果覺得即係遇到一個咁嘅人，我覺得佢真係 得冇問題。 我要講啲咩先？可能覺得好短時間。 好啦，你同佢講話啦，依樣嘢你，我覺得你需要過我。 嗯， 係嚇，我唔會要嘅。 嗯， 記住堅持唔好要。 堅持唔好要。 另外咧，即係點解咧？我哋到目前為止嗰啲講法都係話，如果假設佢將一啲心愛或者嘢交託俾你咧，你受咗話咧，佢就走得安樂。 嗯， 即係令佢走得唔安樂啊！ 明白，即係等佢覺得未交低，佢唔可以走。 嚇，同埋直接說服翻佢。 有啲人又話，即係如果談判專家同佢講，即係譬如你面對住一個人就準備跳樓，企喺天台啦。咁你咧係從來咧都唔好提一個叫死嗰個字，即係你唔好同佢講，你唔好死啊！即係唔可以講呢啲嘅。即係我唔知係咪，我就想問，係咪真係唔好講呢個咧？係要避開呢啲咁樣嘅字眼？ 我諗嗱，我就冇即係係嗰個訓練啦。但我知道，譬如一個人想做某啲嘢嘅話咧，我揾正向去講一句説話。咩叫正向呢？譬如我揾個例子，譬如催眠常識嘅啦，即係潛意識。想一個人咧唔好跌低，你話小心唔好跌啦，咁冇用嘅，因為就聽到跌字嘅啫。因為喺個非正常狀況下咧，佢聽到即係唔好啲字聽唔到嘅。即係唔好死個唔好聽唔到嘅，聽到死字。唔好跌聽唔到唔好就聽到跌字，就會加強佢心理壓力同埋咧做出一樣嘢。所以通常就係啦。 咁應該點講？ 好簡單啫嘛，你翻翻過嚟做好多嘢做嘅，不斷揾正向講個描述同一意思，不過唔講唔。唔講不嗰字咯， 唔好唔叫佢，唔好灰心啊，唔好嗰啲，唔好諗埋一邊啊，嗰啲就唔好講呢啲。 嚇，好啦，俾心機，唔好話唔灰心，唔好灰心都聽到灰心啊，咪 死啦！我咪話嗌佢等， 唔係即係好簡單嘅，正常嚟講話啦，喂，俾心機，得唔得？大把嘢你做，哇，咁易想走啊？得唔得？其實嗰啲全部都唔會。 如果你下次真係打俾我，你即係咁嘅情況，你俾少時間我諗一諗，我諗一諗先知道講咩啊？因為我驚我講錯嘢。 要訓練㗎，真係。係 啊，真係。所以你俾少時間我，或者試下打俾第二個啦。 但可惜啦，嗰個小朋友就唔知啦。當時咁啊，接收咗部電腦啦嚇， 當然 買咗 啦。 係啦。 咁 但 係 你 平嘢 聽翻啦。咁如果佢一個咁嘅即係心理嘅軌跡啦，然之後佢就上咗呢一程嘅巴士，咁啊突然間咧就會變咗。 好似係即係有條絕路想行，即係去啦。 平時佢唔一定帶到先。嗱，呢個好緊要。 呢個就 會帶刀啊！ 嚇，呢個冇辦法，冇辦法確實。但係因為 呢個好緊要。如果今次咧嗰個律師咧盡責嘅話咧，當然啦。如果今次去揾埋心理學報告話咧，幾明顯嘅，佢平時帶唔帶刀先？佢翻工帶唔帶刀先？ 如果平時都帶開，咁今次又 平時嗱，因為平時都帶開話咧，即係佢唔坐好耐啦。 係 咁啱呢程即係發咗出嚟發癲。 即係話啦，但係佢今次突然間帶之後咧，如果加埋佢同人鬧交，跟住送個電腦俾小朋友，跟住先帶刀話咧，好肯定佢想車前咧已經諗住做台戲㗎啦。 有嘢。 不過咧，幾時發生佢未確定知道。情況等於咧，即係嗰個即係菲律賓嗰個巴士嗰件劫持事件。佢上晝嗰陣時咧，佢冇打算做嘢㗎，應該係即係大約好碌空泛就話。即有嘢嚟，我咪應付咯，未必有悲劇嘅。突然間咧急轉直下話咧，咁佢先會開槍啊！諸如此類，跟住差唔多。佢上車或者突然間決定上車前咧，佢諗住都唔頂噶。即你問我突然間一陣做乜嘢都唔頂噶。即但係有啲意思有咁嘅可能，佢有咁嘅潛藏可能等咗喺度。但係把刀啦，係咪？興起佢都未必係即唔係咁清醒嘅。總之就帶把刀咯。突然間即見啱嘅。在個 scan 咦呢、這個啱我原先咧個潛藏嗰啲嘢喎，如果唔係下次咯。 嗱，即係無法證實佢平時會唔會帶刀，因為我諗就算係佢帶咗刀咧，以前佢翻工好佢會帶刀都，佢都未必會同人講，因為如果係人都知道你無啦啦帶住把咁嘅 Rambo 刀翻工咧，就個個都當你有問題啦、我相信冇人知道，除非佢自己講俾人聽嘅啫。即係我諗都冇人知佢會帶刀。 因為頭先你都話佢係有幾個行李嘅係嘛？可唔可以講仔細些少啲行李點？ 嗱，呢個資料就冇，佢只係話佢帶咗三大袋行李啫，咁可能都係啲衣物啊、隨身。即係我意思話。佢可能已經將喺佢原本做嘢嗰個地方、嗰個居留嘅地方，嗰啲嘢全部都搬走啦，私人物品都攞走曬。 但係佢呢個殺人嘅畫面會唔會喺個腦其實 run 咗次啦？頭先我哋講過啦，佢做乜嘢咧？佢攞把刀咁係咁係咁斬係咁斬啦，跟住咧就斬到佢跌咗落個巴士地下嘅時候咧，就將個頭就切咗出嚟啦。咁然之後咧， 恐怖啦 嚇。係啦，咁然之後就話説有警察有啲目擊者啦，見到佢係有割。佢嘅肉出嚟食嗰個畫面， 同埋內臟 啊，內臟咁最後咧就袋咗耳仔、鼻同埋條脷，就袋咗喺自己嘅袋嗰度， 擺喺個袋。 咁然之後咧，係啦，咁然之後佢另外有啲切出嚟嘅肉啊內臟就袋喺一啲白色嘅袋，就擺咗喺巴士上面啦，冇攞走啦，因為俾人捉嘅時候就淨係捉到個人啊嘛。咁跟住咧就話説咧，呢個死者嘅心臟嘅一部分咧，其實係從此揾唔翻嘅，懷疑佢食咗嘅。咁其實佢成個過程。即係反正覺得佢會唔會喺個腦其實 run 咗次，佢覺得佢要做一件咁嘅所謂有啲人當一個行為藝術嚟噶嘛？即係佢會唔會係有諗過曬成個過程，我要咁樣做定還是即係見步行步心隨心所欲？ 頭先你咁嗰時咧，就諗到就係因為我哋冇辦法證明咧，佢嗰幾日咧睇過咩書，睇過咩電視。 同埋咧，會唔會有啲資訊就係咧，佢等咗腦裏邊好耐，係等潛藏咧等出嚟？譬如好簡單，我哋睇啲案件咧，譬如睇有啲人即係可能會食內臟啊、割人頭啲咧，其實靈聲會出現嘅。我唔知嗰排會唔會突然間咧有啲機緣巧合咧就見到個案件，但佢唔係刻意學㗎，係唔係刻意學先慘啊？突然間咧等咗，譬如有時耐唔中咧，即係我有時。找回自己例子，即是你不覺意去落巴喝東西，突然間個電視播放的鬼片，你這樣發鬼的夢，其實呢你是忘記了那個鬼的夢的源頭，但其實可能就是那部戲，即類似這樣，即類似啦，譬如一個人不開心，其實不開心是一種是很古怪的狀況來的嘛，譬如跟人吵架，跟住見到他給賣即賣電腦給人很便宜，特別強調很便宜的意思，即象徵意思，就是將自己某些的象徵身份呢就放棄，我咁嘅字眼啦，即係好緊要將自己象徵身份，即係電腦工程師啊、電腦專業人員嗰個身份放棄，呢個好緊要。即係嗰個狀況肯定咧唔係好清醒嘅，係可以。 去到咁咧嗱，去到咁嗱咧，可以形容佢係唔係好清醒，但係我又覺得另一個角度睇咧，我會感覺佢係決意去做一樣嘢，而你決意去做一樣嘢，你仲知道自己想做咩嘅話，其實你係清醒。只不過你做嗰樣嘢係好荒謬同埋好唔啱嘅。你自己都知喎， 唔係嗰個其實，如果假設咧，我意思就即係我所知就係咧，如果揾法律上咧，呢、這個情況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嘅，因為呢種就唔係頭先我以為嗰種啦、因為加埋前面嘅結局咧，即係佢同人鬧交，跟住俾埋電腦人嗰種，所以你話咧，即係點解咧？如果假設呢種都覺得佢咧失去常性嗰種嘅咩即係 狀態 咧，咁啊全世界就 個個都係失去狀態啦， 即係嗰邊嘅抗辯理由啦。 係啦，冇錯，我就係覺得佢頭先佢咁樣嘅狀態，即係佢又識去執曬所有嘅行李，識大把刀，識將自己嘅電腦賣俾一個僆仔，識收錢。你即係如果你要俾人，你俾咗人得㗎啦。成部電腦根本就連嗰60蚊加幣都可以唔使收，係咪？ 佢唔轉去買刀啊！ 嚇，因為我唔知啊，佢唔係我冇講到佢之後先去買刀啊。 唔係咩？我講緊可能 咁即係佢乜都識做嘅話，佢係完全一個清醒、清醒狀態地，佢諗住做某一啲嘢，同埋再加上頭先我哋最開頭第一節嘅時候講到啦，佢係成個過程佢坐喺車頭先嘅，有少少可能係一個部署，然之後到咁上下嘅時候，佢轉咗位去到車尾。跟住就做咗佢呢個殺人嘅行動。其實成件事佢唔係唔清醒喎，佢絕對唔係一個突發性，好即係佢所講聽到某個聲音之後去做嘢。我成日覺得呢個係一個藉口嚟嘅，即係呢個藉口嚟，即係佢講一樣嘢，好似係喺個法庭嗰度抗辯嘅理由嚟嘅啫。嗱，我哋又睇下佢之後，佢判咗案之後，佢跟住嗰啲治療嘅過程，佢係點樣？你可能會再分析一下佢。 好啊。 但係如果從前邊呢一段路呢一段咁嘅跡象咧？我不覺得他是精神病、我不覺得他是精神分裂突然間發癲、 再看多一點他平日是怎樣、好嗎？剛才就講過話，因為通常的剛才我們聽到的口供都是來自他的老闆啊、同事那些，但是 friend 就怎樣呢？ friend 可能會對他熟一點，因為原來他有好幾個 friend 都來自教會，因為他很多人都在教會認識的跟他老婆、教會的人就說他呢其實是一個很善良、很有禮貌、人，但也有朋友說都覺得他的情緒好像不太穩定的、有一個人就說他懷疑他有、那些叫什麼思覺失調或者是妄想症，就 說呢 見過他有一次呢他就收到一張、交通的罰款單、然後他不斷在說就說好像有些人跟著我、好像有些人跟著我、但又好像沒有這樣、所以就覺得他是不是好像有些精神不太妥呢？怎樣看呢？會不會已經有些妄想症的症狀的出現了？ 最麻煩就是說即現在我們看到資料是平面的文字上的記錄，沒辦法可以 又看不到個人、 又見不到他的眼神，又見不到身體語言、我剛才即中間想他會不會那一陣子會寫的東西有沒有筆跡呢？筆跡可以沒見到他的狀況、其實都即 有些事情可以說、其實又剛才我們想起一件事，他說有把聲音說呢，即假設我問他說呢，其實當時把聲音的語言是什麼語言，即用咩字詞嘅？ 但係好多時佢哋都會話，其實唔係一種語言， 唔係 一種 message， 係， 但未必係一個用語言去、 即譬如佢即嗱，好簡單。如果假設中國長大嘅人咧，頭先你嘅資料就係、是，即佢嘅宗教歷史唔會太長，係嚇，即佢個歷史氣氛即唔會即係好正宗啊咁。但係佢可能嗰邊就好投入教會住之類啦咁樣。咁其實有啲嘢可以跟到咯，譬如佢話啦，即佢心目中嗰個 message 係點樣啊？即佢描述多些少啦。咁、我可以知道佢係抄翻嚟啊，因為即個腦裏邊混亂多些少。即我意思咩咧？就話如果佢講話啦，哦，就嗰當時感覺到有個 聲音，但留意一下點解無端端如果喺現場問佢話咧，你見到佢會諗嘢㗎，個樣個樣諗嘢嗰陣時候知佢咧究竟咧係重組啊，因為其實咧。是有些東西他沒有想到，因為其實是什麼、但當然現在時候不可做了， 當然 是、 但我又覺得有個怪的呢，就是他說他受過綜藝影響，我覺得即他什麼時候開始信宗教呢，就現在我們 check 不到的資料，但我相信都很同意他 在大陸的時候未必是很、 是去了加拿大先、 去加拿大很多時候是因為想找工作、想投入那個社會的時候、你很容易去教會的，即也是最方便的方法的、但他剛才聽到的聲音是說他聽到神去告诉他那个人是一个 alien， 是一个外星人来的，你要杀了他。其实 alien 是不会出现在教会的字眼那里的、在圣经那里是没有外星人这件事的、所以我觉得他听到他说外星人本身已经是跟那个是很怪的了。我觉得他的幻觉很多时候，如果你奉宗教的话，你可能会听到那个神告诉他那个是魔鬼就可以了、那个是魔鬼，那个是 分析很有效、 那就会杀那个人的了。但是如果他會聽到聲音說那是外星人，我覺得這件事 是很奇怪的，是很混亂的，一定不會在他的教會那裡收到的一個訊息、即不會是他平時聽到的東西來的、這件事已經有點怪了。反而 Alien 呢，就對他做一個所謂電腦方面的東西，即是會經常接觸這些比較先進的東西等等，那就有些離頭了、即可能他會相信有 Alien 有 UFO 這些東西嘛、 所以如果假設 要即是了解他的話呢，當作一個心理拼圖呢、他平時看什麼書呢，看什麼電影呢，看什麼節目呢，聽什麼台呢，其實那些可以拼圖更加知道呢，其實那時候他腦裡面在想什麼、為什麼無端端那個即是所謂的 message 為什麼變成是外星人、因為其實全部反映他的個心理的個處境、或者他的現象。但幾肯定的，剛才我們一直說都對了、你見到譬如跟人鬧交，平時未即係同人可以攋嘢噶嘛，描述親普先生都唔方好嘢，好在我經常都唔咁咩描述嘅啫，得唔得啊？係 咯，親普先生都 係 出事。 即係點解？就通常其實嗰啲另一個講法就係叫壓抑啦，平時高度壓抑，同埋咧係一個社會面向好強，即係經常係扮演一個咧社會。 接受嘅 嗰個咁嘅畫面形象，咁、其實嗰啲我哋成都好小心嘅。如果今次筆跡學咧，即係有個講法就係寫字好四方方嘅，好貼線嘅，好即係 循規蹈矩， 好靚嘅，好靚仔嘅，全部好清楚啲咧。其實嗰啲通常唔幫好嘢嘅。即係編出嚟咁樣啲咧，即係通常就係、 是、 呢啲人通常一衰咧就斬唔幾下刀喎、平時咧即係譬如你見我寫字咧， 料 嚟料嗰啲，嗰啲唔會啊，嗰啲唔會啊，平時都冇咗啦。但係咧寫字 過雲喎、我講翻 寫字好工整啊，好仔細啊，一隻點 一 隻 啊， 嗰啲、全部通常都係呢咁嘅即係壓抑。 佢好掩飾自己嚇，即係佢將嗰個最好嘅一面盡量俾你睇到，即係俾你唔可以俾你喺任何跡象見到佢有啲奇怪嘅嘢，所以佢盡量每樣嘢都修飾。 即係唔單止話完美主義就咁簡單啦，背後 嗰啲通常都唔係啊，因為完美主義通常咧有少少做作嘅，靚靚地嘅。但係通常我講嗰啲咧就係咧，好似編出嚟， 編出嚟嗰啲， 即係代表就係咧嘅高度壓抑同埋咧係跟從社會啊嗰、個意願啊。有時候會係咧令到自己冇咗部分。呢人好慘啊！突然間有啲引誘啦，一可能就引誘，或者有啲叫做出軌咧，出軌之後翻唔到轉頭，因為通常就好太興奮啦，一出軌好過癮噶嘛。即係所以心理學成話咧，早年咧小朋友有時咧俾多啲。嘅危難去啦，難題去啦，後生啲就可以所謂嘅少少脱軌，令到佢咧感受脱軌嗰個快感之後咧，就唔會太受引誘。 即 係 衰過就 是。 咁跟住咧， 即 譬如卅零，即係三六歲之後咧，即係叫中開始，即係後即係成人後期啲咧，一突然間平時好聽話咧，你突然間試一試咧脱軌個。咁過癮嘅話咧， 所以咪話咯， 翻唔到轉頭啊！ 如果細路仔，如果你下下咁細個咧，就要佢好乖好乖，咩都好乖咧，聽住咧，其實咧到咁上下，佢可以唔聽你講嘅時候咧，佢嗰時先嚟壞咧，你就翻唔到轉頭嘅。所以有時有啲嘢其實都唔使去到咁完美嘅，你要去到咁完美咧，就係好危險嘅一件事。 喂，咁但 係 咧，呢個李偉光咧，佢一做咗呢個大龍鳳之後，其實佢又真係去到好盡好盡，即係搞到食人咁簡單，咁誇張喎，真係係咯，即係你已經去到最盡嗰下嘅 咯。我諗陪審員最後去相信佢呢個係一個精神病下去殺人嘅原因咧，就係佢去到食嗰個屍體啊！即係你會相信 一個人點解佢會去到呢一步啊？係 啦，即 係 我就陪審員都會覺得係哇，咁一定好瘋狂啦，就唔係一個正常會殺人啦。即係你突然間因為有仇，因為一個誤會，因為啲咩事好殺呢個人都好，你都唔會去到肯食佢個心啊，袋曬佢啲眼耳口鼻喺個袋。 因為我哋之前 好似好怪咁樣。 譬如我哋講個左村一正嗰啲古仔咧，咁佢因為想擁有嗰、那個。女性啊， 一個享受嚟噶嘛，佢係一個享受嚟嘅， 一種享受，一種 痴戀啊、迷戀啊咁樣啦， 好多原因嘅。 要擁有佢好喜愛嗰樣嘢，但係呢一個真係 因為好突發啊嘛，嗰件事好突發，但係佢又做一啲好深入嘅嘢，即係殺咗人就算噶啦嘛，坐埋一邊發癲就或者等人哋拉嘅啫嘛，係嘛？或者自殺啦，佢咩都冇做，但係佢再做深入啲就係割開佢嘅心，即係攞佢嘅內臟嚟食，袋咗佢嘅眼耳口鼻，袋喺自己個袋度，即係呢種種嘅行徑，相信都係令到嗰啲陪審員覺得呢個人係真係精神嘅失常啊！ 加埋佢剪攬個頭咧，我覺得佢係想製造一個最驚嚇嘅效果俾，即係去展示。 所以點解譬如話，如果假設真係諗嘅話，你抄佢去嘅電腦啦，即係睇下佢睇啲咩網頁啦，睇咩資訊啦，其實可能有啲端倪啊！ 嗱，及後有㗎，佢嗰個細路仔即係都揾翻嗰個即係賣咗個電腦俾佢嗰個細路仔咧，係攞翻部電腦都做證供，咁但係就冇。好多嘅資料就話講嗰個佢上面睇過啲咩網頁咩成，可能就冇特別嘢啊，即係起碼如果有嘅話，個控方或者辯方都攞出嚟講啦，啊咁啊應該就冇特別嘢，或者有啊，佢喺個清醒狀態之中，佢已經係即係 delete 曬，因為佢係一個軟件工程師，佢係唔係我哋一般人就咁 delete 個 history 咁簡單，佢係可以清清洗曬嘅嚇，你未必揾到。 補充翻一樣嘢幾特別嘅喎，就係佢太太講過咧，佢老公咧好中意搭一啲冇目的嘅巴士嘅 同我一樣 trip， 因為我都有段時間我都好中意，我覺得好浪漫，即係求其揾架巴士上咗去，跟住咧就求其咁樣，即係睇下去到邊就去到邊就轉下第二架巴士咁樣。話佢老公咧有呢一個習慣，咁有冇啲咩可以分析到？ 呢種咧就坐巴士唔係人格嘅，係人生階段好興嘅，即係通常就咧未有好強烈人生目標、未有好強烈責任嘅人咧，就通常好容易做一樣嘢。第一就坐巴士咧。你旁邊很多風景是湧現的，令到自己的意識感覺良好的，因為人很喜歡有些意識東西飄下來嘛，行不行？但是呢個方向感又不是那麼強，但是又似乎有方向感，又不會迷失路，你不是自己駕車很專程全程貫注，於是乎呢很多年輕人呢或者突然間未到一個人生階段或者未上一個很強的責任感之前呢，這個是一個呢當作娛樂的一種情況，像小朋友玩水玩泥沙是很近似的，即突然間覺得好像既無目的又好像有些事可以做，有些事在手上的經歷，特別那個意識湧現那個感覺很良好，即是那個是瑜伽切他很流行這件事的話，即是可能反過來他很大個還在做這件事，如果即其實這個人一直都沒有成功地見到一個自己，我就加油了， 我就會覺得即綜合他那個背景他那個七年來在加拿大的經歷，我就感覺他是其實他很想，其實他很好抑鬱啊！他佢冇人可以跟他講他真的想講的嘢，他唯有坐一些很漫無目的的地方。他一來消磨時間啦，二來係即係佢覺得是一個自我的時間咯，即係或者他喺度聽歌也好，上網也好，咩都好咧，佢覺得那個時間是一個享受的時間，反而他佢唔享受同佢太太一齊，即係可能佢都冇 分開住添啦。 係啦，即係佢反而唔係想或者喺啲時間如果清閒嘅冇嘢做，得閒唔使翻工，佢可能揾朋友啦。嗱，咁亦都反映出佢可能係佢所有朋友都可能有佢嘅工作啦，咁佢自己就冇乜特別嘅工作，可能佢清閒嘅時間好多，又錢又唔多啦，即係佢即係唔會揾到好多錢啦，所以於是乎佢揾一啲，佢又唔想坐喺屋企，佢就想走出去就周圍咁兜，周圍咁兜嚇。其實佢諗緊好多嘢，即係周圍咁兜嘅時候，其實諗到好多嘢，即係身邊嘅風景，你其實有冇留意到咧？未必留意到，好可能都係你自己喺度諗緊你自己想諗嘅嘢 嘅啫。可能不斷咁墮入啲唔同嘅幻想世界啦。咁難怪佢個朋友都話，即係覺得佢一個失落嘅靈魂咯。即係覺得佢一直喺度尋找緊一啲嘢，但係唔知係咩嚟嘅。咁結果咧，即係佢就發泄又好，咩都好啦。即係結果都做咗一件咁驚天動地嘅事啦。咁結果咧，當然都要係受到法律制裁啦。咁究竟最後係點樣判嘅咧？不如我哋聽聽先。 經過診斷之後，我認為被告係因為聽到有啲聲音同佢講，叫佢殺死死者，否則佢自己都會被殺害。或者死者會殺死其他人。被告於案發的時候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理解不到他所做的行為是對還是錯的。 被控告以級謀殺的李偉光最終因為精神病的抗辯理由不需要為刑責而入獄，被判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療。對於這個判決，死者阿添的媽媽非常失望，她表示她會竭盡所能防止被告有機會重投社會，再害更加多的人。他不希望有其他人将来受到同样不幸的遭遇，在巴士上面被屠宰，就好像他的爱儿一样死于非命。 通常这些涉及有精神病患的元素的案件，被告的一方就当然希望入精神病院， 不嬲都係咁樣拗嘅咧，就係話誤殺嘅，有呢個唔需要為刑負刑責嘅，要入精神病院，咁啊望下有冇機會快啲走啦。咁但係控方死者家屬啦，咁啊梗係最唔願意見到呢個結果啦，最好而得佢即刻送去槍斃啊嚇咁樣噶啦，即係終身監禁，可能佢都覺得唔夠嚴重啊，要即刻槍斃啊，好似你。鄭捷咁樣話，咁啊先可安撫。 但係我自己從來都覺得終身監禁嚴重過槍斃， 仲難受， 坐成世啊！嗰件事真係。 點解加拿大有冇槍斃 啊？冇死刑 啊！ 不嬲都係出咗名寬鬆添啦。咁啊，呢一單而家咁樣判入精神病院啊，你又點樣睇咧？ 我就話如果假設咧，即係我自己心目中判入精神病院，未必係比終身監禁咪輕嘅， 我都覺得， 因為嚇，即係一般情況下咧，可能佢所接受嗰啲嘅治療嘅療程又好啊，或者強制治療嗰啲咁嘅嘢咧，都幾痛苦嘅。如果假設你係扮嘅話，如果你係扮嘅話，係嘛？我咁咧，即係呢個假設啦。咁但係你話怎聽見案件咁判咧？我如果假設就問我一個普通人嘅話，我自己對心理學好啊嗰方面認識咧，我覺得就唔係好合理嘅。即係我覺得就係香港噶啦，即係你唔講埋佢俾個電腦人，唔講埋之前嗰晚同人鬧交，即係假設咧又解釋到 唔係之前嗰晚，可能之前少少日 子啦， 一段時間，或者唔講埋佢嗰個咧把刀等等嘅嘢咧，我覺得可能都合理，但加埋嗰幾個咧，即係象徵意義嘅嘢咧，咁我覺得就 佢係想做嘢多過佢精神病發啦。 即係嗰個唔係一個隨機，亦都唔係偶然嚟嘅，應該都有啲部署。而嗰部署咧，亦都唔係嗰剎那部署，唔係頭先我所講嗰個條件性反應咁簡單，應該係成個咧，佢係人生啲嘅。想轉移視線發泄嗰類咁樣， 一個報復喎，可能 係啊係啊， 即係無論佢係想發泄定係想做啲咩都，總之佢係有一個部署，同埋佢唔係一個突發性嘅精神病嗰樣嘢，呢個就已經同嗰個判決差好遠噶啦。 因為另外一個分析話佢係實際上係有反社會人格，即係等於林國雲咁啦。 其實個個都有反社會人格， 即係咁樣歸類啦。然之後就話應該判入監獄咁樣。 唔跟住，其實呢啲同呢個心理學精神病嗰個咧定位好有關係。點解全世界好多套精神病個分類咧，其實同個政治同嗰個咧社會結構有關嘅。即其實佢分類唔係想幫你，亦都唔係想解決問題，亦都唔係方便判案。所以有時點解你話啦，佢有病咁點解又點判點判咧？其實好多結構嘢嘅，亦牽涉社會資源啦。即甚至乎有啲嘅心理學或者嘅精神病分類咧，係涉及就係咧政府點樣俾錢。好，即係調翻轉幾喇喳嘅，幾可悲嘅。咁所以話好似佢之後屬於嗰個人格喎，嗰樣嘢喎，你應該咁判咁樣。好多古靈精怪結構上唔係想了解人，亦都唔係想了解，即係幫助善事情。咁嗰啲就題外話啦。 唔係想了解人嘅啫，但係我哋實際上需要了解人先去識得判噶嘛。 咁但係嗰個情況下咧，即係作為你覺得咁嘅情況，即係聽完整件案件，我覺得。即係你純粹話當佢有病，即係簡單當佢有病，咁我咁呢個咁嘅理解應該唔準確。 係啦，即係其實咁，但係問題就係始終係去到陪審員去決定噶嘛，好多嘢佢哋聽咗咁多證據之後，淨係嗰一下食內臟同埋切個頭出嚟，即係你已經覺得佢係好精神病嘅感覺，即係唔係一般常人會因為仇殺而造成嘅一個即係個動作啊嘛。所以我相信從呢啲咁嘅基本嘅少少嘅現嘅嗰個發生過嘅事咧，就令到嗰啲陪審員都相信。呢位李偉光咧係精神病患者，於是乎佢最後就判咗佢入去係即係精神病院。 但係咁喎，大家可能諗住咧話咁癲嘅人入咗精神病院，話坐一世啦咁樣，我哋即係社會嘅危險性又低啲啦。但係估唔到，真係幾年前咋坐咗都唔夠五六年到啦嚇。竟然咧就話咧已經開始咧係呢個有關嘅即係心理嘅精神嘅專家已經覺得咧佢係。其實可以有重獲自由的機會了， 因為他入了這個精神病院之後呢，所有的 report 都說他好聽話的，即所有你給他的 order 他全部會照做的，所有測試啦，所有吃的藥啦，全部都會照做，亦都沒有一個即暴力的傾向，不會跟別人有爭執、不會說有什麼麻煩出來，很循規蹈矩地做。 我突然間諗起咧，即係有個目擊者咧就話呢個李偉光，佢見到李偉光斬人嗰時咧，佢話佢係冇情緒嘅，好似一個 robot 咁樣，一個機械人。 即係冇嗰啲嗌啊嗰啲啊嘛。 我覺得佢成件事佢成日變咗個機械人咯，好似。 咁啊呢下又有少少精神病嘅，即係你可能會幻想嗰、那個，如果有精神病嘅人去斬人嘅時候，佢究竟係會好憤怒咁喺度狂嗌啊，定係佢好目無表情咧？嗱，其實如果即係從即係感覺嘅角度咧，目無表情你係仲恐怖過嗌嘅。 即係哇，完全冇知覺，即係同你所想像嘅反應唔同，你更加覺得佢恐怖，就更加相信咧佢係有唔妥，有精神病，即係非一般正常嘅、即係個情緒發泄。咁係咪即係呢樣嘢，即係精神病人反而佢係應該會係冇嗌嘅咧？係咪即係佢會好冷靜，都自己唔知自己做緊咩？ 冇辦法提供準確資料或者詳盡資料。我知道咧，甚至乎應該睇咁多資料或者你補充啦，有冇講到佢被斷即係斷症啦？即係斷症就係屬於邊類嘅精神病？ 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 嚇！ 佢就話係係嘛？ 係啊。 即係咁嘅話咧，就兩睇啦。因為佢抽離咗啊嘛，有種精神分裂就係咧佢抽離啊，佢就唔係自己存在嘅。總之佢咧就係譬如。佢感官咧接受一啲嘅信息，跟住有反應，跟住咧就做出嚟。佢嘅情緒就係分離嘅，同個個體分離嘅，即係冇主觀投入嘅。 嗯， 即係呢個就係其中一種。 但係因為我覺得佢如果從佢口供嚟講，佢係執行緊一個任務啊嘛，一個神俾佢嘅任務，去殺咗佢眼前嗰個外星人啊嘛。佢做緊嘢噶嘛，即係佢唔 係一個執行者啊嘛。 你可以話佢係一個機械人做緊嘢啦。 唔係好古怪嘅，咁點解咧？就係咧。你發現如果假設你睇過精神分類嗰啲咁嘅表咧，或者嗰啲嘅斷症啊個方法就係咧，佢唔一定剔曬噶。有啲人就剔啲格，有啲人剔啲格，就綜合咧，可能譬如廿條裏邊剔咗十八條啊，剔咗十五條已經係噶啦。咁就有幾條係每個有同一個 category 啦，即係同一個範疇裏邊咧，或者嗰個位嘅話咧，即係嗰科都好啦，有少少唔一樣嘅。咁你唔知佢抽離嗰種啦，因為係入埋裏邊嗰種。 即係佢本身係咪真係喺精神病發嘅時候去殺人咧？我哋根本冇人知啦嚇，咁但係問題就肯定係陪審員相信啦，因為尤其是頭先嗰個即係完全冇反應地機械人式嘅殺人都令你覺得係唔尋常啦，唔係一個正常人會做，所以更加相信佢係精神病發先至會咁做啦咁樣，咁冇啦，所以最後都係判咗佢入精神病院，但係入到精神病院之後，佢就好迅速地咧變翻一個正常人喎。即係 suppose 佢 好正常添 ，suppose 佢已經有個精神病，精神病到會突然間聽到幻覺去殺人，甚至食嗰個屍體，其實好癲嘅咯，即係個病情幾嚴重喎，應該咁講係嘛？但係佢入到去好快，可能一兩年之後咧，佢已經係覺得佢好正常啦，佢已經覺得佢咦冇任何問題，冇暴力傾向，會接收到人嘅信息，大家係溝通到嘅，同個醫生或者治療嘅人，即係完全好似開始慢慢好快就去翻個正常軌跡，其實。首先講呢個治療方面係咪有咁嘅可能咧？ 治療方面咁啊有可能嘅，咁通常都冇咁暢順嘅。咁但係麻煩就係即係受薪嘅心理學家，即係要做啲治療療程嗰啲咁嘅心理學家咧，佢都受過叫做建制嘅影響。好簡單嘅，佢斷症，跟住咧即係根據現有嘅知識，佢揀幾隻藥。俾佢食，開個整個療程，跟住咧啲心理學家會跟，就同佢傾偈，跟住做翻啲量表啊，做翻啲報告，話佢進度。咁其實嗰啲又好規律化嘅，procedure 嘅情個個傾向好明顯嘅。如果假設我跟翻嗰個做法，我出現咗某啲嘅剔翻格仔，佢出現曬又表現良好嘅，咁我唔寫又唔得嘅喎。於是乎咧，之前咧話，即係話我懷疑佢有唔妥嘅，咁但係呢個懷疑寫唔到報告啊嘛，即係覺得哇係咪做戲咁樣？你唔好突然間，即係心裏邊諗都好啦，但係根據正常嗰、那個即係畫面或者嗰、那個即係客觀嘅表徵嘅話咧，佢照寫翻個報告出嚟，咁就照交翻上頭，上頭照抌翻個印咁落翻嚟之後，咪照放咯，冇辦法㗎呢樣嘢。 咁啊，其實李偉光咧都係即係自己咧喺2012年嘅時候咧，佢都講過一啲説話啦，佢就話：我而家諗嘢好正常㗎啦，咁我又唔會諗啲怪嘢噶啦，我又有食藥啦，我日日都食啦，咁我好開心啊，食藥我食得好願意嘅，咁亦都聽唔到任何嘅古怪嘅聲音啦，咁樣我係一個正常人啦，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嚟到呢一步，最新嘅情況係點樣啊？係申請緊獨居 係 嘛？ 已經係啦，之前咧就已經係即係。經過好多個階段啦，去判到佢咧，又俾佢自由去某啲地方啦，喺冇監察下都可以去某啲地方咁啦。而家佢最新嘅情況咧，就佢係一個群居，可能一個我哋叫做中途宿舍啩， 即係有一班人一齊住， 一班人一齊住都係受到監管嘅。 但係申請緊獨居， 咁但係佢慢慢申請緊係獨居。如果申請獨居嘅話，基本上等於釋放咗啦，即係佢可以重投個社會。當然佢都可能定時定候要去見翻嗰啲心理專家或者係咁法官等等啦。但係即係基本上係釋放咗噶啦。如果再去到一個 step 嘅話， 但係咧，我記得我睇嗰個。訪問咧就係訪問死者嘅媽媽，即係阿 Tim 嘅媽媽咧。咁啊，佢就話：我而家有十個孫啊，我覺得佢哋好危險咯。即係如果喺加拿大呢一個地方有呢個好似呢一個人咁樣可以自由咁樣行翻出嚟嘅話， 究竟其他即係一啲加拿大嘅市民咧，又點樣睇咧？嗱，而家我哋電話旁邊有我哋嘅忠實嘅聽眾阿 Willa 啦，佢喺財政同埋精神上咧都一直好支持我哋東投嘅。 Hello Willa Radio 九九嘅，多謝曬 Willa。喂，而家我真係正式喺呢個節目度多謝你一次先嚇。 即係基本上我哋能夠聽到東投呢個節目都要多謝你。 等住見你個人咯， 係咪啊？我都希望我盡快籌到呢個機票嚟加拿大去揾你啊！咁樣，但我唔會，我唔搭呢個灰狗噶啦，我咁樣驚啊！係啊，你哋 呢樣嘢真係係 咯。嗰時呢單案發生嘅時候咧，你喺邊處啊？ 我都喺加拿大嘅，咁咧就啲朋友咧都即刻買咗飛都退飛咯。 我買咗呢個灰狗嘅巴士嘅， 係啊，寧願即係俾多啲錢搭飛機啦。又或者咧，即係其實家家户户都有車噶啦。咁自己揸車就方便啲啦，同埋啲時間又唔使就住灰狗嗰啲時間啦。 多唔多人搭嗰啲灰狗嘅平時？ 其實唔多嘅，其實唔多嘅，因為多數咧都係啲川州過省去做嘢，然後即係單身一個人翻屋企，就或者會選擇灰狗。咁如果你經濟狀況好少少嘅，你不如搭飛機快啲啦，廿幾個鐘頭韞喺架車嗰度喎。因為係過咗一個兩個三個省啊，係噶，佢係突然間翻工，突然間即係有個 job 要 去 嗰度 做 嘢， 之後。做完咗翻屋企， 哦，即系如果再揸车嘅话，就都时间就会快好多啦嘛。 即系我谂过个死者应该就可能冇揸车。 揸车嘅时间差唔多。不过咧，你唔使等下下灰狗，因为佢会有 schedule， 你几定时定候要去啦。咁然之后咧，佢又会定时定候经过边一个摊，系一定会停啦。 咁如果精神狀態冇咁好，搭呢啲巴士都好嘅，瞓下覺。係 啊，你揸車揸咁長途車，其實都好辛苦㗎，亦都會好危險㗎嘛。其實都嚇，如果你唔夠精神，如果尤其是冇人坐你側邊，你自己個揸車隨時瞓著咗，真係大件事㗎。係 咯， 所以我諗佢哋都會選擇搭巴士，都有呢個理由咯。 所以佢車度就瞓著咗啦。如果唔係佢如果唔係瞓著咗咧，不過我懷疑啊，邊個揀佢咧？會唔會都係因為佢當時瞌著咗？ 唔知啦，一來我唔知佢真係咪即係一路都瞓著咗啦，因為長期咁可能醒下瞓下噶嘛，唔知佢咪瞌著咗。但係總言之，佢啊只可以講佢唔好彩啦，即係唔知佢點解揀到佢。咁但係 Willa 呢件事咧喺加拿大嗰邊咧，應該都好多人都知啦嚇，咁大咁轟動係咪？尤其是又關呢個華人士噶嘛，係嘛？ 我諗我呢個絕對唔留意時事嘅人都知啦。 都知道係。咁有冇即係我頭先講過咧，跟進到個佢而家最新嘅狀態咧，就係佢差幾乎可以即係離開咗呢個監管之下，可以獨立生活，即係基本上咧就快咧，好可以投入翻佢自己屋企啊，起碼翻屋企先嗱，即係可唔可以出去做嘢未知啊？咁即係去到呢啲咁嘅消息咧，其實係咪即係喺個媒體度邊都一路有報導佢嗰個進展咁樣嘅？ 啲人又反應又點咧？ 當然大家都不想啦，即係都會覺得有冇搞錯啦。然之後都會勸其他人你不要信神信到咁盡啦。佢根本而家咧中途宿舍都已經係好 free 噶啦，佢已經即係可以24小時唔受看管，去第二度噶。 係都有噶。 即係其實你自己會不會都覺得喂，使唔使咁仁慈咧對佢係咪啊？ 即係你睇你咩角度睇啦，如果你覺得佢係一個病，佢真係好翻嘅，咁。冇得講咯。 但係好似聽你個語氣咧，係即係喺加拿大嗰邊，即係啲人聽到呢啲消息都好似普遍係好擔心咁喎，係嘛？ 擔心㗎，你咁廣泛報導，你除非你冚住啲事唔好揚出嚟啦。咁你知道有一個，喂，你隨時坐車都會俾人斬咗個頭嘅咁。 所以大家聽到佢好似即係將會重獲自由嘅話咧，都好似係對呢件事係擔心嘅喎。 哇！好多人反對啊！ 好多人反對添啊！有冇啲咩示威啊？ 首先灰狗巴士反對先啦，係咪先？即刻影響人 哋。暫時未有嘅。咁但係其實佢仲不斷俾人告緊㗎。 係即係索償嗰啲啊嘛，即係民事索償嗰啲咁樣。係 啊， 呢個就應該一路都會有㗎啦。呢個肯定係。 是啊，同埋即係你諗下家屬，即係佢媽咪嗰個心情。 係。 等緊個仔翻屋企， 係係，當然 就聽到個仔冇咗個頭， 當然 又冇咗對眼，冇咗一忽心臟啊， 當然 冇咗條脷啊嗰啲， 即係死，總之死得好慘， 死無全屍咯。 其實我想問你一個個人嘅問題，你其實聽以前聽到呢個 case 嘅時候咧，你喺你或者你啲朋友大家即係傾偈嘅時候，你覺得係大部分人都係咪相信佢係一個精神病嘅狀態之下去殺人嘅？ 相信 都相信嘅， 相信。 嗯， 即系你唔止杀啊，你而家系食啊嘛，仲有咁多人睇住你啊嘛。 嗯，所以即系普遍人都会相信佢精神病。 啲人嘅正宫咧都讲到佢系好似机械人咁样啊嘛。 嗯嗯， 插嗰阵插用把刀插条颈插喉咙嗰 阵，好似好失控咁样。 正宫都系讲紧佢系完全冇一啲嬲啊，即系冇唔系仇恨啊。 嗯即係覺得佢係失常咗啦， 歧視啊，咁如果唔係精神病，解釋唔到咯，即係鬼上身咯，好唔好？ 好啦，咁啊，多謝你 Vera 電話先啦，好唔好啊？继续支持我哋啊！继续支持我哋啊！ 拜拜， 拜拜，拜拜。不过都反而令人哋提高警觉嘅。你知道我哋有时我哋搭巴士咧，有时都会见到有啲人喺度自言自语嗰啲咧，即刻去身边冇晒人坐开晒噶嘛。 去得边？去得边咧？你喺个巴士又坐开晒，又咪又喺个侧边？ 系啦，甚至乎即系落车都有啊！我见过，真系。 你落得车就落车落 嘅，啲人马上咧，莫即系若无其事咁样慢慢移开啊！ 以為沒人知道，但其實是知道移開的。 但是經歷過這件事，可能有人覺得，原來沒有症狀的人都可以突然間拿把刀出來。 其實我覺得你只會令人害怕，只是你說可不可以令人提高警覺，我覺得沒有的。如果這麼突發， 起碼不要睡覺，一來撞車，二來怕有 支線。這麼長途車就不可能不睡覺，很老實說。 如果假設你要做一樣防備，避開一樣東西，減位當然有些意思，你減門口位，甚至乎不要太後位， 逃生， 逃生。咁但係你話咁嘅情況冇得避嘅， 冇得避嘅，真係你只可以話，如果你真係遇上，你真係只係唔好彩啊！係， 同埋呢啲灰狗巴士咧，即係過往咧都曾經發生過其他意外嘅，即係例如話有人咧俾人哋喺因為鬧交嘅時候咧就俾人哋刺傷啦，或者個司機 衝突啊，經常有啊。 最恐怖就係個司機揸下車都無端端有人喺後面咧懟佢嘅。 哦，呢啲喺大陸經常發生嘅， 即係撞車都似噶嘛。 即係大陸好多時都有啲咁嘅嘢，你鬧佢兩句唔好食煙啦，跟住就俾人狂揈。有冇睇啲視頻啊？喺Facebook 上面都有。即係呢啲衝突咧就可以理解，但係如果唔係基於衝突，係基於唔知係咪精神病咁突發嚟嘅襲擊，你真係 防不勝防 嚇。甚至有人喺度即係發癲喺度自焚啊嗰啲，講真你點搞啊？你點樣避啊？冇得避啊！ 不過就我反而幾欣賞嗰啲專家，佢哋夠膽即係簽。簽俾佢去 走， 嗰陣時俾人鬧死，十俾人鬧噶。 唔係我等 個程序做啫。 係咯，先係反話齋。咁我有咁多個嗱，佢個表面徵象係全部符合嘅話，我冇得唔剔佢走啊？係咪啫？ 即係簡單，即係你教書，突然間咧，即係俾份卷去即係答啱曬。你先懷疑佢唔係自己嘅，可能即係邊啲同學即係出手之類之類。咁但係你冇證據喎，你份卷就咁樣，你一樣俾翻分數啫嘛。 咁我突然間諗起，即係喺香港呢個荃灣個享和街咧，個小朋友咧，即係15歲嘅簡家良咧，咁佢都好幾年啦，都差唔多嘅時間，好似都差唔多，都而家一路喺小欖咯。即係我知佢爸爸就好想個仔快啲出嚟咯。咁啊，當然都會有個即係嗱，有少唔同嘅，佢係殺自己屋企人，即係殺阿媽同阿妹嘅。呢個咧就殺途人嘅， 一樣啫，即係冇分別啦。我 咪感覺上好似 仲恐怖，唔係我覺得嗰件事仲恐怖，因為你突然間屋企 人 至親嘅人都咁樣死咗。你諗下佢爸爸，即係我哋經常講，佢爸爸留翻佢一個人喺度。即是那個怎樣面對呢，那件事更恐怖。一樣的，我覺得沒分別了，即是尤其是突如其來，完全沒有徵兆嘛。 不過那宗就都很多猛鬼傳聞，就是說都是可能靈異作怪，究竟是不是呢，真的不知道了。會不會放出來呢，即或者何時可以走到呢？ 似乎香港呢就沒有這樣的，即是個例子有的，即是你經常提及那個即是烹夫案，是不是康怡花園，他都是即是這樣這麼恐怖地殺了個老公，然後就這樣來到處理個屍體，但是入了去即精神病院之後兩年都是出回來的，後來雖然自己都過了身，但也有這樣的例子的，但就即好像少一點即可以。我不知道香港的過程，我不太熟習，即香港那些是不是可以有逐個 step， 即讓他逐下即放鬆一點，再放鬆一點，加拿大就有的，即放鬆一點，看看你有沒有問題，沒問題又再放鬆一點，香港可能就沒有那麼細分。 其實元州村那個即 殺小朋友嗰個咧，佢係困咗 安幼稚園， 困到而家。如果佢未死嘅話，要困到而家。 咁亦都可能係因為 幾廿年 佢完全冇康復嘅狀態咯，可能喺入邊即係 因為佢好嚴重嘅嗰、那個、啊、已經喺嗰度。 咁我覺得佢啊李偉光都係好嚴重噶呢件事一樣嘅咋，即係佢殺十個同殺一個都係好嚴重啊。 係， 只不過佢冇時間殺十個咋，即係啲人走曬啦嘛，佢殺一個嘅時候已經。 咁啊係， 係咪先？啲細路仔點解走唔到就陰公咁啊？所以俾有幾個俾佢殺咗咋。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都案件就講到呢度啦。咁啊，多謝啊史提反先啦，我哋啊後日咧星期三咧，sorry 星期三後星期二星期四， 究竟星期幾俾你講？ 精神有啲混亂。星期四嘅東頭咧，我哋會講另外一單咧，都係我話都係精神病週啊嘛。咁啊講呢個集體嘅大屠殺， 集體行騙 啦，即係類似阿鄭智嗰啲無差別嘅殺人事件啦。 有講呢啲啊？ 係 啊，會影響我精神狀態，我要求呢個賠償。 因為揾到阿黃醫生嚟講啊。 哦 ，OK 好。 係黃醫生，但係佢如果大家有留意黃醫生嘅 Facebook 咧，佢最近咧有啲新嘅動向啦。咁啊嚟緊咧應該可以回歸我哋嘅大家庭啦。 咁不如星期四講下啦，醫生。 係啊，星期四會講。不過好似暫時電話講住先。 哦，好。 好啊，都好啊，係嘛？好啊，今日多謝曬史提反。 多謝曬，拜拜。